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在我看来，最接近人声的一种乐器就是耳边听到的大提琴。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五呢，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我也特别做了预告，那今天来到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的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副教授朱牧老师。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同时也欢迎朱牧老师。 大家好。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提琴这件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乐器，当然我们听到的也都是朱老师的演奏。我们先来听一听，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艾克尔斯他的大提琴奏鸣曲。那我们一会儿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提琴。我们在几个地方可以联络，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大家要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与会，或者是黑胶集市。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国家大剧院看到过朱牧老师的现场演奏，曾经在国家大剧院做过很多的音乐会的这种的演出。那朱牧老师呢，是五岁开始学习大提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管弦系，并且在罗斯罗波维奇还有米沙麦斯基的大师班学习。2005年考入了德国柏林音乐学院，2007年获得硕士学位，2007年呢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德累斯顿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10年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德国音乐最高学历演奏家博士学位。那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朱老师的演奏。当然了，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从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我们都知道好像神童级的这种的小孩子们就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然后又去德国留学。西方的这个音乐教育，您觉得对您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是改变吗？ 这个我觉得西方去西方这种留学这种经历，其实是每一个学琴的一个人，我觉得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 嗯， 因为大家平时呢，可能狭义的来说，就是从演奏上来说，大家都知道学习音乐的，觉得当然西方音乐发源地都是在欧洲，然后大家一定要去西方这边看一看，这是从音乐方面的角度来说。从更广义的上面来说呢，其实音乐呢，可能只是艺术里头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呢，去国外的话，其实可以更好的接触到它那个大的艺术氛围。比如说在西方，尤其我当时去的这个德国柏林，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博物馆呀，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历史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潜移默化的里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收获。这些收获其实最终它都会在你平时的演奏在音乐方面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帮助。这些我觉得其实是去西方来去国外留学最重要的一点。 比如说就是演奏的音乐的味道，就可能就是如果没去过的话，可能完全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可以更好的接触这个大世界各方面的一些思想文化，包括一些他们的想法，包括一些其实包括一些价值观方面的东西都会有所了解。其实这些东西所有东西最后都会反过来都会丰富自己的演奏。 那其实您的身份有在学校的教授，另外还有就是演奏家。那我作为平时作为观众也特别想知道，如果是作为一位音乐家的话，在舞台上特别希望和观众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联系呢？ 作为一个演奏家或者作为一名演奏者，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演奏把这些非常经典的音乐，把他们想表达的东西通过演奏者这样一个中间的媒介然后传达给听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不是完全客观的，有一些主观的部分。这个主观的部分呢，就是来自于每位演奏者自己对这个曲子或者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识，通过这些认识然后把自己对这个曲子的理解传达给听众。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钟老师这张唱片，这张唱片里面其实我算了一下哈，应该至少是300年以前的音乐了，大部分都是那个年代的像意大利啊法国的一些大提琴家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这些音乐。那像演奏这些音乐的时候会和演奏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或者是后来的一些音乐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吗？比如说这张唱片最主要要传递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对，其实是一种非常不一样，因为这张唱片它的题目叫早期大提琴奏鸣曲，就是非常非常时间非常的靠前的。当时呢录制这张唱片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想法呢，是觉得因为我本人也是在音乐学院教大提琴演奏，然后呢很大一部分的经历呢是在中学阶段还有一些小学阶段的一些学生，然后呢这些曲子呢大部分呢都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在学习大提琴的过程中基本可以说是必拉的一些曲目。然后如果是一些大家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勃拉姆斯或者贝多芬还有一些浪漫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作曲家他们的曲子其实很容易被找到，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商店里。但是这些我这个录制的唱片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录制的，这些曲子不是特别容易被找到，但是呢又是其实呢也是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其实他们很需要，而且对于这部分这个时期的这个曲目呢也算是一种补充吧。 没错。那其实我看到这张唱片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这真的是只有在音乐学院里面的老师才会想到的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内容。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像听到这些曲子也是一个空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通过钟老师来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来聆听一下耳边的这些300年前的大提琴奏鸣曲。那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同时呢他也是他是大提琴家还是小提琴家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泰萨里尼他来创作的奏鸣曲，我们来听一下。 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已经说了，说大冷的天儿听着大提琴的演奏觉得太温暖了。是的，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特别喜欢大提琴这件乐器，自己呢还曾经用儿子大提琴试过，他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还曾经设想过，哎呀，我要会拉该多好，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对于每一件乐器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那大提琴可能关于它的音色呀，它的形状啊，给大家的感觉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喜欢大提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朱牧老师。那其实朱牧老师的身份是老师了，所以呢我觉得要是如果给学生他们这种练琴的建议啊，咱们不说音乐学院的学生，就是普通的小学呀中学的孩子，他们来学习大提琴的时候，如果他每天只有30分钟的时间来练琴，您希望怎么来分配他的这个30分钟呢？ 太 少了。 对，30分钟肯定是当然就是对于平常作为爱好的一些小演奏者们来说，30分钟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练琴时间。但是不管是多长时间，我觉得应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是30分钟，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用来练习音阶还有爬音，这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所说的基本功。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大家演奏的很多曲子里头都是由音阶和爬音组成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早期的古典的一些作品里头，然后剩下的10分钟，如果还有更多一点时间的话，可以把其他曲子里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段，或者说比较困难的片段，有针对性的拿出来练习，这是我对于大家的一个建议吧。 那其实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说，来学习大提琴的确是不管是大提琴还是什么样的乐器，大家好像课业也都比较繁重，但是家长又希望能够坚持下来。比如说我们北京电台的青少年乐团，我们有一个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大家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在期末不是，只有在周末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才会集中的有时间来练习。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件乐器。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可以说送给我们这个教科书级别这张唱片的朱牧老师。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几百年前的大提琴的作品。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像我刚才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几百年前300年前吧，大概我看了一下，那其实和巴赫的时代也是比较交叉的，但是他们的风格和巴赫也都完全不一样。那朱老师能给我们介绍那个年代的这个不同的音乐家，他们的这个风格上有怎么样的不同吗？比如说巴赫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像这些作曲家又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呢？ 这张唱片里的有几个作曲家，比如说大家可能后面会听到的包凯里尼的有两首奏鸣曲。这个包凯里尼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大提琴家。 我现在就调到那里。 对。像包凯里尼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提琴家，然后呢再加上他是意大利的，所以他本身这个意大利和巴赫所在的这个德国这个音乐的风格其实就很不一样。他这个包凯里尼有非常多的这种装饰性的东西在里面。装饰性的音，然后节奏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绝对的所谓的准确吧，它可能会比较有弹性的感觉。巴赫呢，巴赫其实是一个管风琴家，他有很多这种复调的音乐。当然巴赫就是从知名度上来说，他的包括作品的广度上来说，肯定都是比这张唱片里的几个作曲家要广的很多。 那其实很多朋友都对于像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更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也会拿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当中最著名的那首来当做背景音乐。那作为大提琴家，您喜欢的大提琴大师大概有谁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您说的是 演奏家、 演奏家其实是这样，其实我分很多不同的阶段。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当然就可能喜欢的这个大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些，比如说罗斯托洛波维奇啊，比如说马友啊，然后麦斯基啊，这些就大家很 很了解的。 嗯， 但是随着慢慢的成长也好，现在我可能比较偏爱于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音乐学院的教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听一些，因为这些老师们他们平常在教学里头，他们可能几十年的教学，他们碰到的学生很多，然后对很多曲目都非常有了解，他们录出了一些东西，他们录出了一些唱片，其实会非常的有逻辑性，就是在他们的演奏里头。我不是说那些著名的演奏家那些很知名的他们没有逻辑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老师，所以呢有的时候听他们这些呢会更有帮助，会更有启发一些。那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这个大师可能是比较适合用来欣赏。 没错。那我看您曾经在像罗斯波维奇还有麦斯基他们的大师班来学习，那在这个大师班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也是觉得挺好奇的，就是这种大师班，国际的大师班。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罗斯托洛波维奇的大师班。因为他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一次来中国吧，也可能是唯一一次。 当时您还是学生。 我当时还是学生。对，当时还是学生。然后呢他是不拿琴做示范的。他是不拿琴做示范，因为他非常不愿意，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大家所有人都是拿他当一个榜样一样的。他非常的害怕别人来模仿他其实。然后呢我记得当时上课的曲子是一个勃拉姆斯奏鸣曲。然后他大部分的一些讲解都是在用钢琴来做，然后包括用钢琴来告诉你这个和声或者说这个地方的音乐的色彩是怎么样，全部都是用钢琴。所以我觉得所有学习弦乐的人，或者说所有学习任何乐器的人，其实钢琴都非常重要。我建议大家都应该多少的学会一些钢琴的演奏。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可能最后我们也就是能停留在布坎里尼的这一首大提琴的奏鸣曲当中了。我们朱老师建议我们来聆听他的第二乐章还是第三乐章？ 我建议第二乐章吧。 好，那现在耳边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朱老师也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还要问朱老师，就是最喜欢的大提琴曲目呢？那下半时段再回来。 Thank you.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随着春节的临近，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据了解，目前一主多分的春晚方案已经确定，北京一号演播大厅将作为央视春晚的主会场，重庆、杭州、苏州等地争相成为春晚分会场的热门城市。语言类的节目审查也是每年春晚的热议话题。据了解，今年冯巩可能会带来相声作品。统计发现，冯巩这次再登2019央视春晚，这将是他第33次与观众相约除夕夜，比李谷一登春晚的次数还多。另外，在连续两年未能顺利登上春晚后，岳云鹏、孙越今年有可能再度回归春晚的舞台。近日，岳云鹏在参加某活动时表示，目前一切都在准备当中。同时，相声演员苗阜也在积极筹备春晚作品。据了解，苗阜的春晚作品已经改过4-5版，现在依旧在打磨当中。最后来关注，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美丽乡村曲艺原创优秀作品展演将于本月19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专业院团和基层一线的60多名曲艺工作者将齐聚首都舞台，上演10个风格各异、制作精湛的优秀乡村曲艺原创节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我们又从大提琴的音乐声中开始了。我是王卓。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到的是大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副教授朱牧老师。那在上半时段，我们也聆听到了朱老师所带来的这张唱片，都是来自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还有法国的大提琴家，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法国大提琴家布列瓦尔他来创作的，这应该也是奏鸣曲吗？ 奏鸣曲， 也是奏鸣曲。嗯，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其实都是一些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95%以上的朋友都没有听过的这些曲子。那当然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的这种饕餮盛宴了。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留了一个疑问，就是朱牧老师作为大提琴演奏家特别喜欢哪些大提琴的曲目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是这样，就是如果从职业一点的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我最喜欢的曲目就是我现在拉的曲子，不管我拉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就是我应该喜欢我现在正在演奏或者正在准备表演的曲子。但是就是总的来说呢，可能因为我之前在德国留学的原因吧，我可能还是比较偏爱于德奥作曲家的一些曲子。 嗯， 而且不光是他们的大提琴的作品，包括室内乐呀， 嗯， 包括交响乐呀， 嗯， 我都可能会比较偏爱德奥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贝多芬啊、勃拉姆斯啊、舒伯特这样的。 嗯嗯嗯， 对。 那在我们昨天的节目里还特别为大家放了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其实我真觉得是每天大家听着节目里放出的内容是完全有着这种穿越的感觉，就是时间啊或者是这种地域啊完全不同的这些作曲家他们所带来的音乐的这些风格。那朱老师是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大提琴了？ 对。 那我想可能是也是从最早是不是大提琴也就5岁才开始能学呢？因为它最小的乐器。 对，5岁算，但其实现在有些小孩我看有些4岁多也都开始学。 所以也都是无障碍的，是吧？我总是觉得大提琴嘛，它再缩小，可能也是要有到一定的这个年岁才可以开始学哈。 对，其实5岁在我那个时候5岁学算是比较早的，现在可能有些家长愿意更小就让孩子开始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 那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吗？ 哎呀，要说演出的话，就是纯是上台表演的话，那应肯定是我印象里是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当时拉一首，我印象里可能是什么当时一个动画片的一个什么主题音乐，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那会儿学琴可能才学了大半年的时间吧，对，就给学校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那样的。 那开始对于上台有意识的或者是有紧张感大概是什么年龄的时候？ 这种有上台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那会儿我已经上了音乐学院附小了。对，大概在那个时间，然后因为这种压力感或者紧张感其实来自于就是你慢慢开始专业的学习以后，然后就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正因为有了要求，所以在台上才会产生这种压力感。因为特别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太知道，反正就上台这么拉一拉，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负担。但是就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学习的越来越多，就觉得要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这样的话上台的感受就会越来越有压力吧，或者说是兴奋感也好。 那现在呢？现在上台呢？ 现在一样有，因为我觉得上台就是说一点感觉没有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可能会在舞台上缺少那种临场的发挥感。我觉得上台还是应该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的。多少还是应该有一点，不能说是紧张吧，但是至少应该是有一定的兴奋度。 那最近一场音乐会可能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是演什么样的音乐呢？什么样的作品呢？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唱片里的这些音乐哈。 对，离现在比较近的一次是在今年，大概就是2个月不到吧，就是10月底，然后我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举办的一场个人的独奏音乐会。那场的曲目呢， 包含的时期呢是包含三个时期，一个是贝多芬的这种古典时期，然后布拉姆斯这个浪漫时期。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近现代的一个作品，是苏联的作曲家施尼特凯的一个大提琴奏鸣曲。这个曲子是我当时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比较认真比较仔细的全面学习的过的一个曲子，在国内不是太多人演奏过这个曲子。 那对于像您提到的这个现代作曲家这种现代风格的大提琴的作品，您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总觉得现代的演奏家其实是有责任来演奏或者是推广这些现代作曲家的作品，我个人这样认为哈。 是没错。其实我本人演奏过非常非常多现代的作品，不管说是大提琴独奏也好，或者是小型的这种室内乐的作品，就是非常多的现代作品。现代作品从演奏技法上来说呢，它会有很多和传统的不一样的一些，就有的时候甚至你拿着谱子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拉，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很你也可以说是很奇怪的带着引号这种奇怪的一些演奏的方法。它有一些声音的感觉会和大家听到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听到这些唱片的音乐不太一样。它有些表达的情绪呢，表达一些情绪它不一定是全是美好的，它有可能是一些非常极端的甚至是丑恶的，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平常生活里头都是密切相关，因为我们平常生活里也不可能只是美好的东西，也会有很多很挣扎的很痛苦的无奈的徘徊的这样的情绪，所以现代音乐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丰富的情感在里头。 好，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恰恰相反是几百年前的大提琴演奏家或者是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现在聆听到的是刚才特别介绍了法国大提琴家布列瓦尔他来写的大提琴奏鸣曲，再来听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来聆听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大提琴家布盖里尼他来写的另外一首大提琴的奏鸣曲了。那钟老师其实已经是作为演奏家级别的音乐家了，那对于练琴啊，每天还会坚持练吗？大概怎么练，多长时间？ 每天说实话可能不一定能达到每天练琴。时间其实也非常不固定，然后因为平常学校的工作还是比较满的，尽量的抓时间练吧。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呢，练琴也分为，对于我来说，练琴也分为到底是拿着琴练还是不拿琴练。不拿琴的练的意思呢，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路上或者说在飞机上看谱子，其实也是一种练琴。 这个是最近我刚刚听到，我想想，是有一位钢琴家曾经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其实默谱的时候，就是你看着谱子然后并不是在拉琴或者弹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在脑子当中去弹琴或拉琴。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仔细的研究这些音它的走向也好，它的指法也好，你会深深的往脑子里刻。 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因为你要真拿着琴练，有的时候多少会被一些所谓就只是演奏方面的一些东西所束缚。如果就只是看着谱子呢，反而会更遵循自己对音乐的那个直觉方面的一个感受，其实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好的，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钟老师的演奏呢，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布凯里尼他的这首大提琴奏鸣曲。